好悲哀。點解會搞成咁呢？香港人最慘係咩咧？唔係淨係肺炎咁簡單，城市嗰個環境嗰個急速嘅墮落，係一個第三世界嘅難民嘅城市，為咗一個5蚊嘅口罩喺嗰個街嗰度露宿，排六七個鐘頭咁樣，而政府竟然就係話唔關我事。香港今時今日係咪仲係我哋認識嘅地方？抗疫其實係抗暴嘅第二階段嚟。過去七個月嚟，我哋都做得到，所積累嘅嘢咧，更好地喺抗疫裏邊發揮。我哋齊上齊落，做得好嘅話咧，我相信我哋唔單止能夠成功抗疫，確保香港冇大規模嘅感染。你睇衛生署公布嘅咧，其實住喺嗰啲有疑似個案正在隔離嘅大廈嘅人咧，又冇口罩，又冇消毒液嗰陣時，你諗下佢哋幾咁彷徨。行多一步嘅意思係照顧好自己之餘，仲係照顧好喺社區裏邊嘅其他嘅香港人。你當佢係你嘅兄弟姊妹朋友，而係大家我哋係香港人。政府無能，政客無恥，我哋可以點做呢？日日坐喺度喊咩？但係如果我哋係繼承咗嗰個抗爭嘅精神嘅話咧，係一路可以行落去嘅。其實，因為呢個精神就係我哋最大嘅基礎。意見唔同都好，大家有一個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嘅一個咁樣嘅 understanding， 大家有個咁樣嘅共識，同你身邊嘅人喺抗疫呢件事裏邊建立一個關係，每一個人都做得到嘅。我覺得冇口罩嘅，有好多方法可以防止飛沫感染。冇呢個酒精嘅，我哋而家會發動啲人去買酒精翻嚟自己做呢個嘅搓手液同埋家居消毒，分發出去俾其他需要嘅人。你派洗手液、派口罩去做洗手液嘅過程，或者係去社區清潔嗰陣時候，大家見過面。疫症之後，唔單止除罩喺煲底見啦，我覺得都唔使喺煲底見啦，喺屋企樓下嗰個花園見都得。我做得到，其實你哋都做得到，因為我哋都係熱愛香港呢個地方嘅人。如果能夠大家都行多一步，行前一步，我哋嘅社會不斷進步，喺我哋拖我後腿嗰啲政客，其實係會俾個時代淘汰嘅。而家已經淘汰緊嘅啦，其實係好多過去仍然對政府有些少信任嘅人，今次係最受害嘅。其實而家學校幾時復課係唔知嘅。如果雙職嘅父母佢哋嘅細路仔咁點咧？係咪留喺屋企咧？政府係唔會諗嘅。其實呢啲嘢，咁我相信呢啲係需要好多專業人士啦、醫護啦、社工啦、教師啦，係大家再走埋一齊咧，去諗下我哋點樣喺社區嘅基礎上面提供服務。以往啲細路仔阿爸阿媽唔得閒，咪等過隔離個師奶嗰度睇咯，係咪？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 neighborhood。咁呢種鄰舍嘅精神可唔可以出翻嚟咧？如果你知道你嗰個大廈裏邊有獨居老人嘅，你得閒可唔可以去拍門揾下佢？就算佢唔識你都好，問下佢有咩需要咧？你去買餸可唔可以買埋佢一份咧？咁咪唔使佢落街，有機會受感染咯。嗱，我覺得呢啲係好多好生活上嘅嘢嚟嘅，其實，但係在於你愿唔願意行出嗰一步。而我哋唔應該去幸災樂禍，我覺得應該更加需要係咩咧？係伸隻手出嚟去幫佢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是真正的香港人了。我们香港人，我觉得呢，其实已经世界里面数一数二的公民。我看着那些排口罩的人很有秩序，默默地大家几千人在那里排队。当你有的时候，你给了需要的人先。口罩是给了人用才有意思的。如果我预计我有可以挨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会拿去给需要的人先。因為佢一個都冇，或者佢嗰個口罩用咗四日，嗰個口罩就係傳播病菌嘅啦。其實，如果你身邊嘅人，就算政見同你唔同嘅人，佢感染咗之後，你走得甩咩？其實係幫人幫自己。香港絕對唔係一個孤島嚟，其他喺身處喺海外嘅香港人，嗰啲口罩寄翻嚟嘅，其實唔係淨係美加嘅，好偏遠嘅地方都有嘅，印尼都有嘅，印度都有。我哋自己喺香港出世，去到海外嘅人，佢都會翻翻嚟幫我哋，呢個係最重要。 疫症點解肆虐咧？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万、200万，一呼百應。呢、這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個第二波嘅公民抗疫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頭先我就第一節講過咧，其實而家已經係一個管治崩潰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啊點解咧？就係、是、成個政府 disintegrate。各自為政，亦都冇統籌，亦都冇一個嘅所謂嘅部署，話俾香港人聽，我哋而家喺邊度，將來會有幾個唔同嘅情況會係點，每一個情況出現嗰陣時候，我哋對應嘅政策係點？你係咁樣，啲人先至唔會 panic 噶嘛。但係你而家基本上一個癲婆都不如，我話俾你聽，一個黐線婆一樣嘅話，你憑乜嘢去管治香港？我想問一下，係嘛？醫護冇裝備，警察立曬啲口罩。然後隔離營家居隔離巡查，警察上門巡查率 10%， 百幾個 case 嘛，今日公布千幾人 quarantine， 就係所謂唔係 quarantine 添啊，叫做自愿式喺家居隔離。如果你唔係喺個警區裏邊，由個警區嘅警員上門，甚至係駐守喺嗰棟大廈裏邊，你係冇一個咁樣嘅一個壓力，令到佢乖乖地坐喺屋企嘅。呢、这個必然嘅，而家甚至唔肯透露佢哋係香港人定係大陸人，而家揾唔翻嗰啲逃走咗啦，有啲揾唔翻噶。好啦，咁究竟市民點會俾你容許你喺屋佢隔離設立隔離營咧？呢、这個唔係咩咩 NIMBY 咩 not in my backyard 呢啲咁嘅嘢，唔好同我講呢啲術語。呢、这個係問題係在於根本你嗰個隔離政策本身係得唔到居民嘅信任。唔好講話你其他點解解放軍嘅軍營唔用，點解陸軍醫院唔用，點解海洋公園唔用，點解唐英年建議嗰啲嘅迪士尼酒店唔用，全部遠離民居嘅大嶼山唔用，要硬係要擺喺你對面篤口篤鼻，係嘛？你而家嗰啲所謂未落成嗰啲居屋公屋，邊個諗出嚟嘅？我想問呢條市橋係嘛？以為咁樣好啦，你區議會選舉反我啊嘛，我而家就玩 Q 你班友。其實佢一種報復性嘅心態，我覺得隔離營梗係要遠離民居呢個 common sense 噶啦，係嘛？你咪點會要去嗰啲政府度假村啊？要去北潭涌啊嗰啲地方啊？武漢嗰個咩火神山可唔可以整個武漢呢個3000張病床嘅隔離醫院擺市中心啊？呢個常識嚟嘅啦，已經係好啦。呢一 part 就周圍揦著火頭，然後就黑警出動，就周圍去打人。琴日喺西貢就卜到頭破血流，又係。他就仍然未脫離那個止暴制亂的毛，他就甚至覺得你班友借疫症來去搞我，這個心態才是最兇險。我覺得是你借疫症來搞我嘛，我就又來搞回你咯。現在就是這樣的狀態，一個這樣的情況。怎樣 disintegrate 呢？這兩天我們派物資，大家都知道啦，星期六派物資，星期五派物資，今天又派。之前那兩天就是星期六、星期五就俾嗰啲嘅醫護同埋嘅 individual base 嘅，本來係嗰啲清潔工人。咁收尾因為有啲嘅機構打嚟想要，咁我哋都話俾埋啲機構咁樣。咁啊攞下攞下，本來我哋原意大家都知啦，我哋大家成日話多謝城寨及其團隊，其實城寨及其團隊咧就有兩隻人一隻狗，兩個人一隻狗，就係、是、我邝永孫、邝阿里個團隊就係咁多啦。大家上過嚟做義工嘅朋友或者上嚟攞嘢嘅人見過就知啦。即係好似《Breaking Bad》裏邊嘅 Dr. Heisenberg 喺度整緊稀釋酒精嗰個人係我嚟嘅，其實咁啊，我哋點應付嗰啲機構咧？咁好啦，睇一睇嗰啲機構，我話俾你聽，真係好笑。東華三院嘅下邊嘅中心，唔好講邊個啦，寫封信嚟，叫我哋俾物資佢。本院為乜乜乜院舍暨日間中心，得悉貴公司嘅善舉，捐助清潔消毒物品與本院舍及有需要人士。本院欲申請領取口罩、搓手液、酒精消毒液。咁下邊有個主任 send 嚟，有個日子咁。上款係咩咧？咁 叫做城寨清潔用品公司。城寨清潔用品公司，東華三院大家知啦，好大嘅集團嚟嘅。好啦，跟住呢個就係下邊嘅一間護理安老院，本院非常缺乏防疫物資裝備，本院乜乜乜咁樣有幾多人，幾多個宿位，職員幾多人，宿位幾多人，因為多次訂購嘅醫療公司嘅訂單被取消，同未知下次送貨日期。所以就要口罩、搓手液、75% 酒精消毒、洗衣等等需要。跟住睇下，咦？後面又是大的 NGO 博愛醫院。跟住之前就有馬會啦，有呢個嘅保良局啦等等。嗱，大佬，我心諗，我哋一個咁嘅三人嘅團隊，然後就喺全球嘅市民、香港人徵集啲物資翻嚟。而家嚟嘅係社福機構，大嘅社福機構，係佢哋嘅錢嘅運作嘅錢，淨係儲備嘅盈餘，使唔曬一年，我諗都過千萬嘅機構，然後要我哋去 support 佢哋啲物資，都算，因為前線嗰啲員工係佢哋無辜嘅，佢哋嚟攞嘢嗰啲人，係咪？我哋盡量都提供俾佢哋，盡量盡我哋所能提供俾佢哋，有啲要求太多，我哋提供唔到嘅。話翻你轉頭，乜你唔係免費提供嘅咩？係嘛？清城寨用品清潔公司都唔好講，有啲嚟到問我哋呢度係咪山寨啊咁樣，都算啦。即係你唔識我，唔睇我哋節目，唔係我哋支持者，都唔緊要。我覺得你最主要用到去嗰啲嘅有需要嘅人，我成日都同嗰啲抗疫宣同嚟攞嘢嗰啲人講，就係話你俾到即刻派出去俾嗰啲人，你派影翻張相俾我哋。我哋最驚係咩啊？中間攞咗去，因為而家口罩都俾人爆格噶嘛，其實。中間拿了不知道去哪裡，落不到去需要的人那裡。如果你真的在這樣惡劣的情況，我不是幫你這些這樣的大的社福機構，但是我想問一句，為什麼社福機構是沒有動員起來去製造物資和去拿物資，去給那些下面提供服務的人，是要前線的社工來我們那裡拿？我不是說不想給那些機構服務，大家不要誤會，而我想問的是呢啲咁坐擁幾億盈餘都幾億啊！我講緊嘅社福機構嗰啲管理層，幾百萬年薪嘅管理層去咗邊？點解銷聲匿跡？點解冇一個社福大嘅社福機構嘅集團企出嚟去動員佢哋嘅員工一齊去抗疫？一 NGO， 第二經常叫我哋捐錢嗰啲國際 NGO， 見到嗰啲幾千人喺度排隊。唔關你哋事，以後唔好再叫我哋捐錢。大佬，我哋兩條友係嘛？我讀嗰啲名字出嚟，跟住我多謝呢啲人。點解啊？全部寄翻嚟嘅口罩物資係寄最貴嘅 DHL 嘅 Express， 大家睇到嘅 EWPX 全部嗰啲單，全部 WPX 係最貴嘅，兩三日裏邊一定到嘅。我好感激呢啲人，喺斯里蘭卡嘅呢個 Wendy Yip，New York 嘅 Mandy Lee， 喺 Richmond Canada 嘅 Amy Chiu， 喺Kuala Lumpur 嘅呢個 Vivian Zhang， 喺呢個美國嘅 Joyce Yu，Australia 嘅 Lawrence Au， 香港嘅 Anna， 加拿大嘅 Porter， 收到曬嗰啲物資，寄完之後收到，我哋收到，大家唔使擔心。不斷告訴我們有沒有海關截了，沒有，收到然後再寄他們，這些就是香港人。我告訴你，你那些十幾萬人工一個月，幾百萬年薪那些大機構的主管，你有沒有關心過你們提供服務的老人家嚴重弱智宿舍？不要說沒有口罩啊，清潔液都沒有啊，撲你個街。有沒有一個那些社協羅志光的 friend 啊，我想話企過出嚟，企喺前邊落去巡視下嗰啲院舍啩，睇下佢哋缺咩物資啊。有啲寫咗信嚟問我哋攞嘢，俾上司知道，即刻再 send 個 message 嚟話，都唔得啊！佢哋唔想呢個情況俾外邊知道，係能源掩飾缺呢個物資嘅問題，都唔俾前線嘅社工嚟我哋呢度攞嘢，係咪？我哋已經盡我哋所能，細嘅組織。教會組織 小的沒有資源沒有政府資助那些我們即刻給要多少問他們叫他們上來告訴他們聽拿個箱子撿好曬俾佢哋，係嘛？醫護甚至有啲醫院嘅部門係缺口罩嘅，上嚟我哋話俾你聽有邊乜乜嘢型號，你哋需要嘅，我哋盡量提供。物資唔係坐喺我哋嗰度，係出咗去需要嘅人嗰度先有意思。我成日都講，但係你諗下，如果呢個政府唔係 disintegrate 嘅話，點解羅志光下邊？他曾經做過社協主席的，其實他是港大社工系的教授的，陳肇始是護士學院的教授的。為什麼這些人是沒有能力去動員社會裡面的 NGO 的機構的管理層去對抗這個疫情？你看李顯龍那段話後面說的是什麼？ Grassroot leader 上門去派口罩啊，大佬不是阮文安啊，不是龍門兵室啊，你話你唔憤怒？呢個唔係林鄭月娥對佢個人嘅問題啊，係成個政府 dysfunction， 根本係 disintegrate 成個政府。你問下武漢 quarantine 落唔到嚟嗰啲人，有冇俾個 service 佢哋啊？有冇安排飛機上去飛佢哋翻嚟啊？你睇今日嘅訪問啦，個爸爸喺武漢，個女喺香港，打電話上去。乜嘢嘅 support 都冇啊！原來嗰二千幾個香港人喺武漢，香港咁多 ETO 做緊乜嘢？我想問一下，我認識嘅有啲係 ETO 嘅朋友 ，ETO 即係香港特區政府駐外經貿辦事處，係首長級嘅官員嚟嘅，做 ETO， 首長級即係 AO，AO 係咩啊？駐外嘅優差嚟嘅 ETO 係。點解啊？蘇黎世、Geneva、Sydney、London、Tokyo、Seoul， 呢個紐約、溫哥華呢啲 ETO 做緊乜嘢？當全世界都冇口罩，點解呢啲 ETO 唔係幫香港人去買口罩啊？落 tender？價低者得，你當我哋傻噶？而家點解公務員未被動員起上嚟啊？唔好講嗰班撲街警察啦，叫人做義工，叫公務退休公務員做義工，點解休班警察可以俾支警棍佢去打人，而唔係叫休班警察去守隔離營啊？你話呢個咁嘅政府係做乜嘢？商界領袖，我講到口水都乾。全部而家出嚟嘅係小商人，做零售業嘅小商人，有冇一個商界嘅領袖嘅所謂係企出嚟，然後直接擺一大嚿錢，你幫我哋買全世界買口罩翻嚟，然後動員大家喺個區裏邊嘅區議員派上去俾嗰啲老人家，做唔做得到啊？商界領袖喺邊啊？喂，劉聯雄啊，都買咗30,000個口罩翻嚟派啦。其他嗰啲咧，李兆基啊，李氏兄弟啊，李兆基嗰兩個仔啊，新世界啊，我 name 啊，而家 name 緊噶啦，而家唔好打電話俾我嗰啲公關，新鴻基啊嗰啲咧，你嗰30,000嘅部隊就係疫症嘅逃兵，永遠釘喺恥辱之柱上邊噶啦。其他嗰啲咧，我頭先再講一次。香港咁多社福机构嘅高层，每个月几十万人工，几百万年薪，净系圣公会嗰个啊，都200-300万年薪啦，全部坐喺度同政府一齐。你话点解我哋派嘢唔嬲啊？我唔系嬲嗰啲前线嚟攞嘢嗰啲人，我都俾翻啲物资佢哋个人，你翻去。你有冇口罩？我問佢哋每一個嚟攞嘢抗疫宣文嘅，你自己有冇口罩？冇，派啲俾你翻。但係你諗下，佢能源係咩？冚住嗰啲事，唔俾人知道。點解淨係唔係淨係醫院冇物資啊？而家社福機構咧、院舍咧、上門嗰啲社工都冇物資啊！原來好多人話點解我會批判 CSI 口罩？我而家話俾大家聽， 那些物資是被人拿了去的。3200万個口罩是假的數字，因為根本沒有時間性的會有3200万個口罩，記住是 future tense 的。學校3月2日可不可以復課？我告訴你，沒有口罩復什麼課？那些校長聽著，沒有口罩復什麼課？你們家長會讓小孩上學嗎？林鄭在做什麼？是令到整個政府停擺。她唯一做的事，李顯龍說，就是說新加坡是不會停擺的，她用回止暴制亂的方式，全部停擺，商場不要做生意，封了個商場，是吧？所有嘢全部取消，係嘛？地鐵唔開，嗰啲咁嘅入閘機到而家都未修理完啊！喺牛頭角站嗰啲，係嘛？呢個過海隧道成個月都唔整，彌敦道交通燈全部唔整，佢用翻呢個方法嚟處理香港啊！而家係令到香港成個香港停擺。話俾你聽 ，Bloomberg 嘅講法就係話，你呢個停擺嘅方法就將會令到香港日後繼續停擺噶啦。無論個 virus 個影響係點，過幾時過去都好。如果你唔憤怒，你係香港人咧，我想問一下，你見到咁嘅情況，你唔憤怒，你係香港人？呢、這個唔係話我哋政見嘅問題啊，而係我哋成個香港嘅制度啊，係一個 system failure 啊，而家係一個成個制度嘅崩潰啊，其實係。新加坡和香港就是英國留在亞洲的兩個孖生兄弟，都是類似一個叫 City State 的一個這樣的地方。以前新加坡在80年代、90年代，他們的公務員是過來香港 attach 在香港的房屋處律政司裡面受訓的。我在政府的年代還有新加坡的人派過來 attach 在政府的部門受訓的。其實是为什么香港这几年的崩坏的速度是这么重要啊？是因为将整个公务员体制变成中共的干部模式，全部就是变成什么政治上过硬 DQ 主任，然后呢就升职加薪。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公务员，你会怎样？你会退后一步，我什么都不做。当林郑所有的政策都是他独裁一个人特首办决定的时候，你是卫生福利的这个 AO， 你会怎样？你会退后一步，我都费事睬你，跟你开会被你闹省到喊，是吧？你最叻了，那我就不做咯，我等你落 order 我先做咯。这个就是人祸了。你说大陆中共的人祸就是习近平主义，香港的人祸就是习近平主义的新言的林郑月娥这种刚愎自用的一个垃圾官僚，身居高位而是造成这样的后果。一旦送中修例可以将香港变成一个这样的战场，然后现在再加一个这样的武汉肺炎，将香港再变成第三世界。你以为上一次这个反送中大祸啊？原来不是，原来不是。你看到这个肺炎加拉加斯一样，跟1998年的莫斯科一样，到现在还没说到给人听香港几时有口罩供应，所有口罩的存货的数量每一次讲都是浮动的。我想问刘怡翔副务及财经事务局局长，他管辖的这个物流服务处处长周女士，为什么给不到一个 timeline 告诉我今天有多少出有多少入，有多少出有多少入，然后公布。你要人家不要 panic， 你就要将这个情况公布。你要政府的部门 NGO 不要 panic， 你就要公布这个数字。为什么不公布预知口罩？是吗？告诉我警察预知了多少口罩？预知即是拿下个月的口罩，那么怎会两盒两盒可以送礼啊？可以当然不是买的啦，是吗？你列条数出来啊，每一个政策局下面究竟消耗了多少口罩过去一个月？做到的，绝对做到的。以我的理解，一个每个部门的 EO 仔已经做到的了，每一个部门的 EO 仔已经可以管到这条数出来的了，不会公布，不睬你。好了，跟住什么？新加坡去 mobilize grassroot leader 去派口罩去抗疫的时候，张建宗做什么？宣布区议会不开会。为什么？因为你班全部都是反对派来的嘛，我为什么要帮你啊？是吗？不开会咯。 DO 全部抬工， 區議會過咗呢個撥款 budget， 啊佢咪幫你出 tender 咯？哦、啊，咁賤格到咁喎，佢同你鬥緊啊仲，佢 punish 緊香港人啊，其實係點解啊？因為你投票支持嗰啲黃絲啊，做咗議員啊，所以我而家咪 punish 你咯。而家邊個報復緊邊個？我想問一下。當全世界都要動員起上嚟抗疫嗰陣時候，竟然佢個政府郵政署唔使翻工，口罩堆積如山，公務員 home office， 人哋講緊我哋嘅服務唔可以停擺。而家 email 自講，好多公務員嘅 service 係 on spot 提供嘅，其實係記者會。一張長名單去多謝由港澳辦，港澳辦一路數落嚟海關咯乜？廣東省、深圳市委，唯獨是唔會多謝你任何香港嘅任何一個醫護一句。即係話你喺佢 mindset 裏邊係做緊乜嘢？佢個 mindset 就係咩？仍然係攞抗疫嚟討好中共。我敢寫包單，當中共嘅大量物資喺呢個疫情過去之後運嚟香港，佢又會去關口迎接。然后十年之后，国务院咩白皮书又会写，因为中共支持香港成功抗疫，死几多人唔再提。我唔系老屈佢噶，呢样嘢系发生喺一国两制白皮书里边嘅。佢系将沙士成个历史抗疫全部扭曲啊！中共因为陈冯富珍呢啲协助佢哋去隐瞒啊嘛，系乜？我唔讲呢啲人，全部将来都会做人大政协嘅，其实。係嘛？張建宗好，邱騰華好，陳肇始好，可以做世衛總幹事添。我話俾你聽，但你翻去照下個鏡，你將來可唔可以行出街冇人屌你啊？即係你逼到香港人咁樣嘅憤怒嘅情況，唔係淨係口罩，而係口罩方後邊所睇到嘅一個制度上嘅崩潰啊！其實。醫護唔夠裝備，民建聯日日而家就有醫管局。點解你民建聯嗰啲口罩十萬個口罩嘛？點解你唔係俾啲醫護家人啊？你就醫管局做乜嘢？全世界都買唔到，點解啊？中共唔放出嚟啊嘛，接管曬啲工廠。我哋一月嗰陣時候，我哋訂咗六萬個濾芯啊，落唔到嚟啊都外資廠添啊，只不過佢個廠係喺深圳啊，一樣落唔到嚟。酒精、乙醇點解冇啊？封鎖咗落唔到嚟啊嘛！幾時會到啊？你乖啦，李國章講咗啦，你香港人乖啲咪有咯。如果跪低呢一鑊，以後都跪噶啦，我覺得。唔跪咁點咧？自己做，我覺得真係。我哋訂咗1200支澳洲醫院綠水，綠水唔係綠色個綠啊，即係以前曾近榮嘅。節目裏面成日講清潔嗰啲嘅氯，氯係呢個化學品嚟嘅，其實氯水。咁我哋如果係如無意外，應該三月頭咧就可以運到嚟香港。三月頭運到嚟香港，咁訂購嘅方式我哋之後會公布，之後會公布訂購嘅方式。1200支氯水，好多謝嗰啲嘅總代理。始終香港人，上一代嘅香港人。五六十歲、六七十歲嗰啲香港人係有一啲好基本做人嘅價值信念喺度，嚟幫我哋俾原材料，我哋做初手液去供應嗰啲嘅乙醇俾我哋嘅，都係呢啲嘅上一代嘅香港人，係咪？嗰種同舟共濟精神，今日上嚟有一個做包裝機嘅，佢話你咁人手入唔得嘅喎，我幫你裝一部自動入嘅機，但係佢話我你唔好 mention 我係邊個，唔好提我個廠嘅名字。大家都知咩原因，但呢啲就係話俾你聽啦。真正嘅香港人喺香港人有危難嗰陣時候，每一個人都應該去伸出援手嘅，而唔係好似呢班撲街咁樣嘅。其實，亦都今日一路幫我做嗰個口罩測試嘅Richard 兄咧，就又再幫我印咗兩款出嚟，咁咧就。我首先我會告訴大家，很多人問怎麼做怎麼做，你沒有這個 3D printing 的就搞不定的，其實你有一個 3D printer， 即是 3D 的打印機， 咁咧印咧就兩種 level 咧，最高嘅 level 要印六個幾鐘，兩個零鐘印到噶啦。其實有一個即係 level 低啲嘅，即係嗰個密度啊，打印嘅密度冇咁高，但係都足夠嘅硬度其實。咁咧就琴日我就去大潭市咧，就一邊係吸冚蓋，一邊得一邊雷罐。咁而家我兩邊雷罐，兩邊雷罐，咁咧就拎出嚟。今日有一個又係義工走上嚟，同即係佢係做嗰啲嘅光纖密封。點樣密封嗰啲插頭嗰啲咁嘅嘢嘅？就點樣密封，即係設計可以令到佢密封，即係唔好漏，因為漏氣就好大鑊。咁啊，呢個當然我係話，如果印到黃色就好啦，咁啊型爆添。咁啊，呢個紅色、藍色都好型嘅，其實我覺得有啲 lego feel。咁咧就咁擰落去，咁中間咧就係一個咁樣嘅一個蓋啦。咁入邊呢個就係喺我喺一個一次性嘅口罩裏邊。剪出嚟嘅啫，咁啊嗱，大家見到啦，拆散咗佢之後，剪咗兩個窿，咁啊左右兩邊嘅雷罐，咁我而家就揾到個朋友幫忙，就係佢係聯絡咗紐西蘭嘅供應商，係一個納米嘅口罩，納米嘅 filter。咁我話可唔可以幫我生產呢個 size 圓形嘅納米嘅 filter？ 唔好等人剪啦。咁如果有，我話你先可唔可以幫我做一萬個嗰個嘅 filter？咁佢話佢會同個供應商去傾，即係未落實，但係佢話佢同個供應商去傾。咁點樣打印呢？咁好多人冇打印機，我就會成立一個叫做咩名都好啦，叫做打印小組咁樣，一個 TG 嘅 group。有打印機唔識印嗰啲咧，就喺個 group 裏邊可以攞到個 file， 自己部打印機印。咁啊 ，Richard 咧就幫我做呢個 technical consulting。大家喺度討論點樣去 improve。我當一個打印機開足工，一日印到五個啊，兩日印到十個啊。咁我當全香港有500部 3D 打印機嘅人加入呢個 group， 咁500乘10，係嘛都5000個噶咯喎，其實。咁仲要記住喎，呢個唔使直接，因為我呼吸唔會整濕佢噶嘛，其實係，即係佢可以用耐好多噶喎，其實。咁呢個納米嘅。這個 filter 未到，咁咪用住呢啲嘅一次過嘅呢啲不織布嘅做嗰個過濾 filter 咯。咁我試過啦，頭先我帶住嚟跑步，其實兩邊入氣嘅咧，其實個呼吸係好正常嘅咧。其實咁因為佢原本個 design 係一邊入氣咧，就琴日我喺大潭市嗰陣時就有啲辛苦，其實帶住特別係呢種係側邊入氣，但我 prefer 係咩咧？嗱呢種就係冇個蓋冚住，但係就直接令到嗰個 filter 會濕嘅，其實。咁但係我寧願係咩咧？兩邊入氣都好過一邊咧冇蓋冚，就淨係嗰個 filter 暴露喺即係空氣裏邊。咁如果兩邊入氣嘅話咧，咁即係印就要印多一個咯。啊，即係原本你如果咪一個蓋，而家就係印呢只每一個6200就用兩個，每一個6200。咁佢係一個我覺得。一個很聰明的設計嚟嘅，咁我問過即係幫我印的朋友，佢就話咧，嗱戴起就係咁啦，幾靚仔啊！咁咧就呢、這個唔需要印到咁 fine 嘅，即係印六個幾鐘嗰只，兩個幾鐘印都 OK 嘅，其實已經係。咁如果手足就一定有噶呢、這個6200係嘛？即係。嗰陣時直情係好多人喺美國啊、加拿大訂翻嚟去俾啲物資站啊咁樣，咁用到嘅唔死得嘅，我覺得其實真係我有信心嗱，即係再做負壓測試試下漏唔漏氣先，因為即係漏氣你知啦就麻煩其實。咁如果係有嗰、那個納米嘅 filter 翻到嚟，或者我已經落實到嘅納米 filter， 咁我亦都會公布咁。我希望呢個打印小組成立咗之後咧，咁就多啲人去參與呢個打印嘅工作。嗱，我所知道其實好多中學係有 3D 打印機嘅，其實佢哋只不過唔識印、唔識做嘅啫。咁呢個小組成立咗之後咧，就希望動用到咩咧？呢個係真係山寨廠啦！我細個咧就都幾剪線頭，咁咧個牛仔褲，即係丹華牛仔褲啊，咩楊超嗰個咩？我唔記得咗 textwood 定乜鬼嘢咧，咁就發過嚟。咁咧七層大廈咧就頂樓就負責上副耳車嗰個皮嘅牌，跟住下邊做完之後就發落去下邊嗰層就揼銅樓。咁去到樓下就剪線頭， 咁啊，工頭就去到樓下收翻佢。咁啊，七層大廈其實就係一個工廠嚟嘅，一個 home office 嚟嘅，真係。咁啊，而家呢個就希望就真係做到一個 home office 嘅工廠啦。即係話嗰個係一個工廠嘅概念，但係就 home office 嘅，大家喺屋企自己打印。咁打印咗之後，點樣分發俾有6200嘅人咧？咁啊，集思廣益，大家諗下。究竟是因為有成本呢，其實因為那個物料大家都知道，其實如果有 3D 打印機的都知道，那是收取回成本的費用，我覺得其實如果那個納米 filter 呢，就我相信不會很貴，其實即不是那些 rocket science 的東西，做得到的東西的，以我們的智慧，香港這幾年沒有東西多 maker 多，即是那些即自己動手動腳去做東西去創新的人多。點解咧？就係、因為呢個 Maker Movement 其實喺美國已經係發即係點講咧？已經有成6-7年嘅時間嚟嘅，做好多嘅創新嘅嘢，自己做、自己研發、個人去研發。咁呢啲亦都係個人研發嘅嘢嚟嘅，用 3D 打印機去做。咁啊，譬如改裝單車啊、改裝汽車啊，而家改裝旅館啊咁樣，咁都係 Maker 嘅一部分嚟嘅。咁我覺得呢個 Maker Movement 咧，就係、喺香港嘅抗爭運動裏邊咧，其實一路升呢嘅，大家。以前就做文宣，搞連農場，做物資站、物流管理，然後就到呢個嘅前線支援，其實都係一個流程管理嚟嘅。見到佢哋嗰啲做嗰啲手勢啊，嗰啲咁嘅嘢。咁我話而家就去到咧，就係升呢啦，升呢就係改裝。咁你靠嗰啲人咧就等死嘅啫，其實就係。咁我覺得今次亦都係再進一步咧，係去證明呢個政府嘅呢個 disintegration 咧。是會令到香港人更大的決心去爭取真民主，所以我話 version 2.0 version 1.0 就是公民抗暴 ，version 2.0 是公民抗疫。其實我在個短片裏邊冇講 version 3.0 係咩咧 ？version 3.0 就是我哋300万人不達目的不散，就是要爭取真民主。一個咁樣嘅非寮牙嘅政府。一個 failed state， 我哋點 guarantee 我哋嘅細路下一代？嗱，除非你話我好似89年嗰陣時咁，我撇。我相信今次好多人係唔會選擇撇嘅啦。所以我話疫症之後唔係煲底見就係咁嘅意思。如果疫症之後我哋見到一個咁嘅 failed state， 一個 failure 嘅政府，我哋嘅社會一路進步緊，我覺得，而進步嘅速度係好快嘅呢半年。是捲入的人也很多，有政治冷感的人，我看我自己節目的看的人數影子，其實很多人是這半年才看我們做節目，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以為我是城寨清潔公司，城寨是一間用清潔用品公司，但是我覺得是可以團結更多的人，然後迎接 version 3.0。 version 3.0 是什麼呢？就是我哋要改變呢個制度。如果你疫症係人禍嘅話，咁深刻嘅教訓，大家排個幾個鐘，排個10個鐘喺九龍灣露營，輪5個口罩，仲要得2層嘅口罩，而你都唔覺悟嘅話，你話同林鄭割席刪咗張相，今日我見到個訪問唔係咁嘅，其實係同林鄭割席係將來爭取民主嗰陣時候，你都要企出嚟嘅。其實林鄭唔係一個人嚟嘅。林鄭是代表了一種中共的 wolfness 的管治模式，這個不是一個文明社會的管治模式。這個管治模式有幾個成分，第一 divide and conquer， 將個社會將它分而治之，警察就是騎在人民頭上的特權階層，在公務員裏面警察都是一個特權階層，among紀律部隊裏面警察都是一個特權階層，為了防止警察感染，所以就什麼抗疫的事都不用他們做，係嘛？呢個叫分而治之。第二 ，manipulate 呢個口罩嘅供應。我星期五講，我話有朋友可唔可以話到俾我聽，澳門嘅口罩係點嚟？我見到有啲朋友已經話佢哋係根本就係中國大陸嚟嘅口罩，第二批特別人。好啦，即係話中國大陸嘅口罩係提供咗俾澳門靜靜雞，然後咧，當佢開始放俾香港政府嗰陣時候，係大鑼大鼓，係嘛？跟住胡錫進嗰啲就話啦：，你啲黃絲就唔好用咯咁。不用就不用，那些口罩都不是給我們的，就留給紀律部隊用，留給公務員用，我們都不用的，其實都不會輪到我們用，坦白說。 政府從來都冇話提供口罩俾市民㗎，係嘛？當新加坡、當呢個台灣提供口罩俾市民，澳門提供口罩俾市民嗰陣時候，係嘛？佢咪留翻俾佢哋用咯，我哋唔用㗎。你唔使諗住再用呢啲所謂 patronizing 嘅態度嚟去收服香港人。就算你話所有月唇唔嚟都好，我哋都總會諗到辦法嘅，其實係唔會死嘅，其實係咪最好咧？有些小粉紅甚至話斷埋東江水好啱啦，將來香港咪海水化淡咯，都唔使咁啲高度落氯氣嘅呢啲咁樣嘅食用污水。坦白講，係嘛？即係翻翻去以前英治時代，我哋香港咁多水塘，而家變成係大家即係我哋抗壓你去玩啫嘛。以前水塘係供水俾香港噶，而家水塘唔係噶啦，已經係係嘛？自從有咗東江水之後。咁咪恢復翻自己嘅香港，從來都係一個自給自足嘅城市嚟，因為我哋深圳河以北就係一個充滿敵意嘅共產政權，喺1960年代曾經越境槍擊香港警察，嗰啲送口罩翻去嗰啲海港 Sir， 睇下你自己警察歷史啦，睇下撞喺浩源裏邊嗰啲警察有幾多人係俾越境嘅民兵打死啊？係咪？竟然修改警察嘅呢個 online 裏邊嘅資料，話不知名槍手。那些是解放軍在廣州軍區的部隊來的，其實1980年代公開過那些檔案，撲你個街，自己同僚這樣被人槍殺都要篡改歷史，你就回去以前咯，我們慣的，其實根本是，是吧？你說不運豬肉下來，橫掂都是，喂大佬，我告訴大家，中國豬瘟是很厲害的，其實非洲豬瘟啊、世界其中一個大疫症嚟嘅，只不過因為發生喺豬身上，大家唔係好為意，做咗午餐肉咯。遲早我哋都係要進入一個 China Free 嘅生活嘅啦。其實坦白講，沒有中國製造產品的生活嘅啦。咁咪提早裝備好自己咯。當個社會一路一路進步，而個政府一路一路倒退，成為一個中共式嘅列寧獨裁政府，那個 outcome 會係點咧？咁樣。咁今日個義工就問我，佢話呢個會唔會係一個世界政治學上一個獨有嘅案例？因為正常嚟講，個社會進步去到某個點，個政治一路落後就會推翻啦，好似智利啊，推翻皮諾切特啊，或者馬尼拉當時嘅呢個科拉桑嘅革命啊，推翻呢個馬可斯啊，或者1988年嘅呢個南韓嘅呢個革命，即係呢個民主化，或者係台灣李登輝嘅寧靜的革命啊等等。呢、這個就是我哋所謂 transition to democracy。是拯救一個所謂 failed state 向民主過渡的方法，但是香港呢，因為我們不是一個 sovereignty， 不是一個主權的政府，這個始終是 touch 到一個很核心的問題，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如果它不是一個主權的政府，而是老遠的這個在這個北京的時候，無論我們的社會怎麼進步都好，北京的牢牢的控制都是拖著那個政制發展的後腿，這個 gap 只會越來越大。為什麼？因為個政制唔單止停滯不前，可能仲會倒退，倒退到一個地步，好似梁振英講：喂，特首咪協商產生咯，邊個話一定要選舉嘅？當佢控制唔到，出年發覺控制唔到嗰1200人嘅選舉委員會嗰陣時，佢咪協商咯，再倒退咯。你以為而家衰人未到？未到啊！真係九月點啊？咪借疫症 suspend 立法會選舉咯 ，postpone 個立法會選舉咯。好啦，喺咁嘅情況下邊，個政治會往後更加倒退。而家社會更加向前，呢種張力會變成點咧？就係我一早講嘅，香港會變成一個類似貝爾法斯特咁嘅城市。當大家無日無之咁嘅抗爭嗰陣時候，中環每個禮拜都射 TG， 一有節日，蘭桂坊又射催淚彈，係咁噶啦。因為你睇到嘅咁樣一路發展落去嘅話，如果你話，他肯妥協，在政治上放寬香港人一步，在個普選裏面定出一個時間表路線圖出來，都還可以慢慢去 pick up 個社會的進步的速度，進步到一個地步，現在連那些在屋邨裏面的基層的街坊都覺得個政府那個效率各方面都是 function 不到的，那時候我想問你怎麼收科呢？你以為派錢可以解決嗎？這個是最懶惰的一個方法，整個政府不做政策就走去派錢，做政策是很困難的。為什麼？你因為要說服反對你的人，說服立法會。我所知現在林鄭月娥的態度是什麼呢？就是什麼都不跟立法會談的了， 費事俾佢哋呢個砌，費事俾佢哋拉布或者否決，咁咪咩都唔做咯，又或者繞個立法會去做咯。而家所有嘅地區都係噶，繞個區議會去做咯。結果就出現咗一個認受性嘅危機啦 ，quarantine 隔離營，你繞個區議會去做，結果嗰啲居民咪同你死過咯，係咪？因為你知道一去區議會，你個政府冇認受性啊嘛。總會咧解答唔到嘅，嗰啲問責官員邊個敢落去啊？係嘛？羅志光敢落去咩？陳肇始敢落去咩？係嘛？佢冇認受性啊，佢啲嘛，佢驚啊嘛。跟住警察就話唔好落去啦，我哋冇咁多警察去保護你啊。咁咪 public engagement 咪唔做咯 ？public engagement 喂，大家我哋以前傾政策同 AO 開會都係咁噶啦，咪嗰幾步嘅啫。定完政策之後，然後跟住就係講第一 legally 法律上。被 JR 的可能性有幾大？第二，傳媒的 lie to take 點上點講出去出街點講個 song sheet 點寫？第三就係嗰個嘅 public engagement 點做？一個 EO 一個 chief EO 同埋一個 DAO 仔都識寫嘅呢啲文件，點會好似而家咁啊？寫張文件去立法會攞呢個104億海洋公園撥款一張紙，係人嚟嘅咩？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你拿二十多萬人工？我想問一下，一張紙拿百多萬？不是啊，是104億，不是百多萬，是過百億，一張紙。邱騰華你 AO 出身的，是吧？你不知道怎樣寫 paper 的嗎？好了，當發覺他將立法會民意代表視為敵人，將區議會視為敵人的時候，什麼都繞過的時候，就政治掛帥了嘛。政治掛帥仲使跟嗰個 protocol 嘅咩？跟 protocol 係要上議會嘅，上財委會嘅，係嘛？而家唔使跟，將佢拆細佢，拆細佢之後唔過嗰個數，照去喺其他部門 item 裏邊揾錢落去。呢、這個就係崩壞嘅過程嚟㗎啦！我話俾大家聽，當你所有嘅嘢都繞過個監察，繞過個民意機構嗰陣時候，以前我哋嗰個年代，我哋叫做 bite the bullet， 有好多嘢你要硬食。上立法會財委會，卿姐做財委會主席都要硬食，由得佢拉布，拉完為止，係咪？你同佢鬥，同佢要俾佢爭奪個民意，個政府先至可以回復一個正常嘅管治嘅。其實，當佢而家去到個地步，就係乜嘢都係對著幹，乜嘢都係覺得是你呢班議會嘅代表係仇人，政黨係仇人，唔係淨係民主派㗎 ，even 呢個。容海恩啊，嗰啲都係噶。其實你睇林鄭嘅態度，好啦，全部都係仇人，民意代表係仇人，傳媒係仇人，咁咪全部佢自己閂埋門定咯啲嘢，然後出街咪甩漏咯。以前好簡單，我話俾你聽，我哋以前做嘢，如果你要 quarantine 嗰個地方喺個隔離營擺喺嗰個民居隔離，你老大都揾份報紙出嚟生勾先啦，係嘛？揾星島出嚟講一講先啦，講完之後 test the water， 睇下個反應係點，再唔係揾下當區嘅揾個 DO。揾個區議會主席摸下底先啦，喂，今次搞唔搞得掂啊？搞唔掂啊？然後 send 個 feedback 俾政府，喂，唔得嘅喎，唔可以咁樣擺喺嗰度嘅喎，然後先至好出街啦。呢、這個崩壞咯，咪就係、是、當你成個體制由林鄭月娥嘅辦公室一條友工作到夜晚兩點鐘拍板嘅，喺咁嘅情況下邊，你出街嘅政策自然就係充滿甩甩漏漏。因為冇經過相關部門嘅政務官反覆討論，冇經過執行部門俾意見，然後你嘅 quarantine 嘅政策，所謂自願隔離政策，咪全部甩甩漏漏咯，係嘛？點解啊？因為你太多呢啲政治考慮喺背後，你又要照顧嗰啲警30000嘅部隊，你嘅黨羽鄧炳強等等呢啲人，你點可能公開同個 AO 辯論咧 ？AO 就會話：喂，點解唔係警察去駐守隔離營啊？你點講啊 ？AO 都 bypass 埋。同 bypass 議會一樣，到時就我話俾你聽點做，成個政府而家就係咁運作噶啦。呢、這個就係管治崩潰嘅現象。我話俾大家聽，雖不眾，亦不願意。如果你係政府裏邊嘅 AO， 你聽緊我節目，你唔覺得呢個係問題，你可以反駁我。咁我唔會將你個名講出嚟，你可以反駁我。你話唔係嘅，而家情況唔係咁嘅，係嘛？真理越辩越明，不是老屈你哋。如果你哋而家唔同呢个林郑呢种咁样嘅独裁体制割席嘅话，香港呢个沉沦系一去不返。 你要企翻过嚟我哋呢一边，企翻我，企翻喺正确嘅一边。林郑嘅一啲极端嘅政策，要全千方百计阻止佢執行，甚至要将佢踢爆佢。好似李文亮医生一样，做一个 whistleblower， 做一个吹哨者，去警告呢个全世界、全香港，林郑做紧呢啲咁嘅扑街嘢。直至到佢所有政令不出门，而中共斩佢头为止，先至有机会啊！有机会啊！攞翻个空间去修复香港啊！其实将佢造成嘅破坏啊，系去慢慢去复原。你以为疫症嘅破坏大，系佢呢种咁样嘅管治模式，一种复仇嘅心态，敌视香港人，敌视民意机构。敵視傳媒的這種心態，它將會成為一條殭屍。中共一念起個咒語，它就會這樣跳。為什麼？因為有個怨氣在這裡，有個怨毒在這裡，什麼都會做，因為它怨毒的是對香港人的怨恨。我為你們這幫人做事，然後我變成歷史上最差的特首，民望最低的特首，個個詛咒我死全家。他怎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下面做决策呢？没有幕僚，我已经讲过了。特首办主任是一个海关退休的专业职系的官员，陈国基。新闻统筹专员没有这个位置。特首办高级助理陈建平的位置没有。为什么？这个位置就是负责跟港澳办做联系，很多东西去打通的关节，去收风，去了解上面那些红头文件下来究竟说的东西是真定假，哪一些东西要做，哪一些可以撒去不做。你有个中间人，不是下下特首跟人家去丢的，特首一丢就没得弯转的了。你看李显龙刚才一出来说什么，我们现在领导抗疫的有哪个官员在这里，不过我现在都需要跟大家讲说话，执行的东西就是那个人做的，其实那个人弯了，你就出来去 disown 他咯，你 keep 住个政府的 leadership 咯，你夜夜自己冲出来以为这样就等于有型这样威。好了，讲完之后错了那怎么办？接着一路一路政府的民望一路倒退，信任一路越来越低咯。是吧？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叻晒，所有官员都不够你叻，你就这个算无为策，你站出来讲就掂了。这些叫没有自知之明嘛。幕僚不信，没有一个幕僚身边。你看到的其实。新闻处长从来都冇见过出嚟，我都唔而家我都唔知边个系新闻处长嚟嘅。其实咁，我只知道聂德权以前系做过新闻处长。好啦，自己冇幕僚，中央政策组解散埋，解散咗啊！中央政策组系探测民情，去安排一啲反对你嘅人见你，同佢倾偈，了解下出边社会嘅谂法，了解下其他人对你嘅不满系乜嘢，然后定期同一啲社区嘅领袖。去做一些 focus group 座談，將你不喜歡聽的話告訴你，解散了。我現在解釋的崩壞是怎樣來的，是一個人怎麼造成這麼大的破壞，然後其他人不出聲，根本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以前是怎樣管治的。你問我黃錦星怎麼知道，陳肇始怎麼知道，羅志光怎麼會知道，因为整班人根本就从来没有在那个系统里面运作过。好了，其他那些包括公务员事务局长罗志光，包括政治及事务局长聂德权，包括是这个经商局局长邱腾华，这些全部都是 AO 出身，大家变成林郑走狗，不敢逆他意，组讨会大家不出声，开会不说话，任得他一个人发挥。如果这种这样的管治作风继续下去，你不要说这个武汉肺炎，不要说这个反送中，其实他的政府已经面临崩溃了，在反送中之前已经是镬镬东西上立法会都搞不定的，三税分流搞不定，是吗？大屿山填海出街的时候，连发展局长黄伟伦都不知道个 budget 是多少钱，原来那个 idea 是来自董建华，负责那个政策局的人都不知道的，可以是颠到这样的。你问，喂，中共都有个政治局常委去谈一下， 習近平一條友，佢都有啲嘢唔係全部佢自己可以搞掂啊！佢都要攞去政治局常委傾下，係嘛？而家香港係變成呢、這個，大家唔好再同我講英治時代係港督一人獨裁。英治時代其實唔係港督一人獨裁嘅，係呢個叫港督會同行政局嘅決定係。而所謂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唔係講緊港督啊，係講緊包括成個公務員體系啊。而個行政主導唔係講緊港督啊，係講緊成個 administration 啊。你而家背嚟緊嘅唔係淨係英治時代嘅模式啊，甚至背嚟緊基本法啊。因為基本法所講嘅行政主導唔係特首一人獨裁嘅，其實係我頭先所講嘅政府裏邊發生嘅嘢，呢幾年嚟聽聽埋埋，好多舊同事話俾我聽，係咪而家根本就完全背離曬？點解啊？因為英治公務員佢有個 check and balance 噶嘛，你啲嘢出街之前根本係唔掂嘅，你個隔離政策根本係唔掂嘅。點解唔係警察駐守隔離營啊？哦、oh, ，bypass 佢唔同啲 AO 傾咯。然後講完之後叫林叫阿陳肇始公佈咯。而陳肇始係傻噶嘛？你睇佢樣子都知啦，大佬個腦係呆曬咁噶嘛，兩隻眼係唔喐噶嘛。你叫我講我咪講。痛心疾首就係咁，我話俾你聽。每一個離開政府嘅官員，邊一個唔痛心疾首？見到今日咁嘅局面，只不過大家選擇企開唔出聲。其實呢啲離開咗嘅政府官員，你哋都應該企出嚟去挽救而家香港呢個情況嘅。其實唔係淨係 NGO， 唔係淨係商界，唔係淨係呢啲嘅專業機、專業嘅工會或者專業團體，而係呢啲離職嘅 AO。你哋咁多年服務香港，九七年一路到而家，係咪應該都企出嚟去挽救香港而家呢個管治嘅崩潰咧？喺一個咁大嘅疫症危機裏邊，竟然係成個政府係 disintegrate 解體嘅，其實。而大家無動於衷，無動於衷。呢、這個唔係政見嘅分歧，我再講。呢、这個唔係政見嘅分歧。我今日今集同大家講嘅嘢，呢、这個絕對同政見冇關。我只係話俾大家聽，一個正常嘅政府管治係點樣嘅。李顯龍唔係一個好出色嘅政治家，但係你從新加坡睇到一個正常嘅政府管治，作為一個 political leader， 一個政治領袖係要咁樣講嘢嘅。佢嘅演繹唔係特別天花龍鳳、特別出色，但係佢有曬嗰啲 element。我哋喺邊度？我哋會去邊度？個 scenario 會係點？呢個 scenario 出嚟嗰陣時候，我哋會有應對嘅方式。如果呢個 scenario 出嚟嗰陣時候，我哋會咁樣應對，唔係隱瞞，唔係講大話，唔係發晦氣，唔係每個字後面都有個攞字。我哋成日講笑嗰啲波佬睇唔起人哋新加坡人，你先至而家先至睇到啊！香港自從2012年之後嗰種衰落、嗰種墮落。嗰種程度係簡直係匪夷所思嘅，其實唔係大家想象之中。我哋唔要一個好出色嘅政治領袖啊！話俾大家聽，我哋只係一個正常嘅政治領袖咋。如果你容許我，點解一早已經講呢個抗疫領導要交俾袁國勇就係咁嘅原因？因為袁國勇係一個正常嘅人嚟噶嘛。在他眼中为什么不可以交给其他人？为什么？因为他仍然在想我用抗疫来去拜保复活，同同有些执行中央的指令是不可以被人知道，心态仍然是这样。我上个礼拜五我都说过，如果你单方面宣布封关，中央是不 like 的，但是中央敢不敢 disown 你？最多就是以后没运行，做不到政协， so what？ 我救回香港人，是吗？敢不敢你宣布完封之后，就好像汕头市委书记那样，跟着广东省呢、这個否定佢嘅政策，要佢開翻中央敢唔敢啊？國際大爆炸啦，係嘛？好啦，而家變咗香港啊，出口轉外銷啊，將病毒人哋一封，大陸就搞埋你啦。呢、这個就係一個你嘅位企喺邊一個位去做一個決策。香港嘅體制睇落去好似有選舉、有議會、有傳媒自由、有民主。这个抗疫里面有隔离政策，有检疫政策，有什么什么，但是你慢慢细心看下去，所有这些的 詞彙背後其實都是虛假的。我們的隔離政策根本不是一個隔離政策，我們的檢疫根本不是一個強制的檢疫，不是一個這樣的方式，是沒有辦法去 追緝到那些帶著病毒周圍走的人。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今天我在蘋果日報寫了一篇文，究竟在周子樂尚德邨悼念群眾那些群眾威脅對社會威脅大，還是在隔離營走了帶著病毒潛在病毒的大困者走入社區，哪一個威脅大？每一個香港人都在問這個問題。然後你竟然動員防暴警察走去那裡拘捕60人，包括區議會主席，出動各種武器去對付這些示威者，不是示威者，在悼念周子樂的群眾，然後反對西貢隔離營的被你剝到頭破血流，然後你這班人竟然駐守隔離營的不是你們，而是這些童子軍退休公務員，是吧？逼他們做義工，那叫做動員嗎？我想說新加坡武裝部隊1600人是參與做口罩，我想說你這30000人就是香港抗疫的逃兵。有沒有人告訴我警察佔用了 CSI 口罩是多少？我很想知道這條數。如果你不是抗疫的前線，你拿什麼口罩？我想問一下，你們個個都有的，是嗎？ Dr. Hannibal 式的口罩又有，底褲式的口罩又有，變態超人的口罩又有，你為什麼要拿 CSI 口罩呢？拿給家人嗎？威給港女看嗎？是嗎？佔用抗疫物資，醫院的醫生自己當值拿得兩個口罩 N95 全部要收歸中央牌，不夠用。有些醫生跟我說，病人告訴他我來了今次，明天我不來不到了，醫生說不行的，你的療程不是這樣的，你復原不到的。病人告訴他我沒有口罩，我明天沒有口罩來。你聽到個醫生跟我說，瑪麗醫院的醫生聽到跟我說，他說他自己都流淚。是吧？我不是說鼓勵大家去仇恨這件事，而是當你熱愛這個地方，你看到這個社區、這個社會那種的管治的崩潰，而你無能為力，是看著他一路作惡的時候，那個憤怒的程度是很大的。其實我只不過是控制我自己的憤怒，而是將它轉化成為一個正面的力量，去走多一步，做多一步。這麼久以來，其實大家有聽我做節目都知道，我由六月開始都是這樣，很多時候就是要在個工作裏面去令到自己 keep 住那個信心一路走下去。所以亦都是最後尾嗰句都是一樣，其實如果大家需要我們幫忙的 individual 的，你真的知道有些機構好小型沒有資源的，你可以告訴我們，大型機構的我們真的幫不到，那些大型後面那些有攞緊 NGO 撥款，又賽馬會又東華又剩嗰啲咧，又公益金嗰啲咧，坦白講，我哋真係幫唔到。我哋首先係會幫，因為我哋真係人資源同人都有限，我哋只係幫咗嗰啲最冇資源嘅人先。如果上去今日有啲朋友探劏房户、觀塘劏房户嗰啲需要資源，我哋即刻俾，係直接俾嗰啲嘅受助嗰啲人。如果個 peak 係三月，香港人嘅口罩儲存量係一至兩個禮拜，喺上個禮拜嘅 survey 嗰陣時，即係話嚟到呢個禮拜尾，再冇大量的口罩供應嗰陣時咧，嗰個嘅恐慌嘅程度會更犀利嘅。咁我哋亦都會盡力而為，其實，大家喺外邊揾到嘅，你寄翻嚟俾我哋，我哋會陸陸續續會收緊嘅，其實都係。亦都我哋會盡快將佢送到去需要嘅人手上，啲貨唔會坐喺我哋嗰度。而嗰啲嘅，再一次講就係嗰啲物料，如果係你哋有嘅呢啲乙醇好、甘油好，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提供到啲物料俾我哋。人手我哋絕對隨時都可以，即係 mobilize 啲人嚟幫手。其實咁啊，頭先我再講呢個口，即係好多人問呢個6200打印呢樣嘢，咁我就會有 set up 一個嘅TG group。咁就你知道我呢啲嘢就唔係好在行嘅，其實咁咧就主要我會有一位義工幫我去嗰啲 spec 啊、technical 嗰啲嘢咧就去解決。咁佢我問過佢，佢話好簡單嘅，其實 download 咗個 file， 如果有人懂得少少修改有啲嘢咧，其實就好多好多變化嘅。其實可以，你淨係呢個面啊，你都可以寫住 Free Hong Kong 喺度。其實呢個 parts 啊，咁咧就咩色都得，咁睇你嗰嚿物料係咩色啦。咁啊，如果嗰個 nano filter 係得嘅，咁我亦都會盡快同大家即係交代點樣可以攞到嗰個 nano filter。就不用剪口罩，一拍落就得了。咁啊，到時就大家如果哇幾百人戴住呢款口罩出街都好型嘅，真係唔知 Popo 會有咩反應咧？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亦都再感謝一次咧，就係、是、用呢個快遞啊寄各種類型嘅口罩翻嚟嘅呢啲支持者。無以為報，其實我只會將佢送俾需要嘅人去報答佢哋。今集差唔多，拜拜。